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降水湿度80%。明天白天阴，西部地区、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零星小雪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降水湿度5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关注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在今天节目当中，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两会热点，北京非首都功能逐渐向雄安对接，北京二手房成交占比继续上升，股市收评沪指涨1%，周期股强势反弹。资讯过后，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我们将一起来聊一聊两会热点之“一带一路”概念股。在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继续进行散户炒股的案例分析。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今天13届全国人大14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称，符合要求的北京非首都功能将逐渐向雄安对接落地。他提到，下一步会把雄安新区的起步区、启动区的规划搞好，在操作中，控制性详规要覆盖到每一个街区，甚至每一寸土地。何立峰另外透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有4亿多人，位居世界第一，这为中国培育自己的市场创造了越来越好的环境。交通部党组书记杨传堂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收费公路的改革问题已在推进，正在以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的修改作为切入点，一方面降低物流的成本，另一方面考虑可持续发展。银监会副主席王兆兴表示，银监会近期调整拨备覆盖率是由于过去几年银行经营状况较好，所以银行提了很多贷款损失的拨备，目前拨备水平达到全行业180%多，远超国际水平，因此能够适当的降低拨备要求，这也更有利于加快处置现在的不良贷款，同时也使银行有更多的资金实力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动态。鹿港文化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电影《红海行动》公司投资比例占 10%， 具体的投资收益要等最终结算后才可以知道。鉴于影片目前还在放映期，相关利润预计来不及计入一季报。今天老板电器被深股通净卖出 2.15 亿元，创其单日被净卖出金额的最高纪录，同时为连续四个交易日被净卖出。当天老板电器股价下跌 0.38%， 收于每股 38.87 元。华能董事长曹斐喜回应国电投合并传闻，他表示现在的集团没有做相关的工作，也没有对此进行论证，所以也谈不上有没有可能。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在谈到格力和小米的十亿赌局时，他说还有2018年一年。万科一到二月份公司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将近700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超过1000亿元。碧桂园捐出1亿元支持国家光明扶贫行动，累计捐款超过36亿元。流量漫游费何时取消？昨天工信部部长提到要取消流量漫游费，还要降低流量资费水平。随后中国电信、移动和联通三大运营商积极作出回应，坚决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提速降费政策要求。截至2017年12月份，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7.72 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 7.53 亿，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提高到27个小时。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17年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到1775兆，是2016年的2.3倍。两会召开，房产依然是关注的焦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涉房内容亮点颇多，如房地产税、租购并举、宅基地等内容。业内专家分析，当前三元住房结构的思路已经清晰，其中自住购房需求主要是对经济条件好的购房者的需求，此类需求会更加强调自住的属性。租赁是针对购房困难群体而设计的解决方式，可以认为是零产权侧重居住属性的，而共有产权住房有部分产权的概念，有助于解决加薪层的住房需求。如今北京的二手房交易越来越多，业内发布报告说，如今二手房成交量已经远超新房，在2017年成交的房子中，2000年前建成的房子占比超过40%。报告还指出，在交易的房屋中，最主流的户型一直是两居室，但三居及以上户型的房屋也越来越多。另外，随着二手房的增加，装修行业也迎来繁荣期。相关报告显示，分期装修也越来越多，60%的装修者想要借钱装修。不过，尽管北京的二手房比一手房卖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但是整个房地产的成交量并不高。在高压的调控政策影响下，传统销售淡季的到来，市场预期走低，导致浓厚的观望情绪，让2018年春节楼市成交热度降低。据业内统计，2018年2月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共网签1162套，环比1月份下降 34.4%， 同比则下降 57.4%， 创下历史新低。值得关注的是，在上述1162套网签量当中，有568套为共有产权房，占 48.9%。 预计共有产权房将成为贯彻2018年北京新房市场的主要成交力量。最后是股市，今天早盘两市高开，随后沪指一路走低翻绿，深指开盘横盘震荡，创指表现强势，临近午盘三大股指强势拉升，沪指翻红。截至收盘呢，沪指报3289.64点，上涨 1%， 深成指收于11007.95点，上涨 1.22%， 创业板指数收于1797.61点，上涨 0.11%。 从盘面来看，基本金属、煤化工、房地产开发等板块涨幅居前，国产软件、上海自贸、银行等板块跌幅居前。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广发证券的首席分析师王宁，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王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 您好，请您简单的概述一下今天的盘面走势。 整体上前几天呢一直是独角兽概念刺激的创业板连续的走强，那么沪指呢是被动的调整。那么今天开始呢，由于创业板前面相对来说短线的涨幅有一定的获利盘，尤其今天呢创业板撞击到233天线，那么也就是年线附近的位置，那么产生了小幅的震荡。沪指呢借着这个创业板调整的时间呢稍微的有些反弹，但是整体上我们看均线的形态呢以及近期的政策面的消息呢，认为短线的调整之后呢，创业板将向上突破233天线，继续的向上挺进。以上是我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在谈论这个28分化的问题啊，您认为这是短期还是说已经形成了趋势呢？ 因为实际上来讲，从这个世界股市和中国股市的长期走势看呢，按照这个物理学的原理，其实八也就是小市值的股票呢，从这个用年来衡量的长周期看呢，肯定是跑赢大市值的。但是由于最近这两年呢，中国股市的整体的市场风险加大，那么一部分权重股产生一种护盘，造成了最近一年多权重股走势相对较好，给大家造成一种错觉，认为是二比较强，但这种趋势是很难持续的。无论从资金面还是成长性呢，大市值股票长期的都会跑输小市值股票。 嗯，好，那么还有一个争议的焦点啊，就是这两天呢，这个蓝筹股有一段这个偃旗息鼓，从今天开始呢又开始反弹，您认为这背后的逻辑和动力是什么？ 股票就是这样的轮动的嘛，涨多了就会跌，跌多了就会涨。那么大市值股票毕竟还有这个中国梦啊，以及这个国企改革、一带一路这些东西支撑，就未来在某一段时间小市值涨多了的情况下，大市值还会有表现。但是在近期的独角兽概念的刺激下呢，创新企业主要集中在创业板，所以说近期我认为主板的大市值股票很难有大幅度的连续上涨。 嗯，说到这个独角兽也是最近大家一直在议论的一个焦点，您认为啊，从目前来说，从龙头和企业划分，哪些相关的公司会成为独角兽的概念公司？ 其实这个独角兽的概念是来源于这个发达国家成熟股市嘛，它要求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十年之内的创新企业，第二个就在市场里有一定的占有率。那么它显然不属于这个夕阳行业这些权重股了。实际上小市值的上涨呢，这个独角兽概念只是一个导火索，因为一轮行情的启动要有足够的下跌空间，足够的噱头。那么主要是创业板在2015年三次股灾之后呢，经历了两年多的下跌，耗尽了下跌周期。那么而这个独角兽的概念呢，是从政策方面出来的，也就是国家管理层说出来的，那么给人的认为就是支持这个创新企业，不像以前那种打压。那么相对来说，所谓的独角兽回归或者说国内的独角兽呢，一般来说我们举例来讲，就像小米概念呢、蚂蚁金服啊、滴滴打车呀、今日头条、菜鸟网络，也就是这些的创新企业。但是实际上市场里近期表现的都是和他们有关的相对的小市值的股票，这一点值得大家关注。 好，好，谢谢王宁先生的分析，谢谢您。 好，再见。 好，再见。北京时间晚上8:1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财富大搜索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还会和现场嘉宾以及场外嘉宾一起来聊一个最近大家都在热议的话题，就是一带一路。那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呢，也多次提到了一带一路哈，力争呢要使一大批这个项目尽快的落地哈。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资深的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这个概念当中的一些热点公司。张先生您好。 您好，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哎，您好，首先想请您理解一下，您所认为的一带一路的概念都包括哪些领域、哪些地域的公司？ 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题材哈、啊。然后从去年啊，这个雄安啊接手之后呢，一带一路的题材呢，相对这个过前一阶段的这个被重点的热点爆炒呢，略有降温。但是这是一个不可不说千年大计，但也是个百年大计。所以从这个整个持续现象来看，很多的相关的上市公司呢都会受到受益。那么这也给投资者带来很多的这个共同随着我们中国的经济啊，通过一带一路走向世界一个很好的机会。不过从两个大的划分的区块来讲，一个就是地域板块，一个是相关的行业板块，这两块方面。那么地域板块呢，除了我们习惯上认为的，比如说像西藏啊、新疆啊、包括甘肃啊等等这些相关上市公司之外呢，其实因为一带一路呢，除了有陆上的一带一路，还有海上的一带一路啊，所以像这些个沿海的一些福建呀、北海啊、广州啊那些海上丝绸一路的这个相关的地域板块也很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材。那么除了地域板块之外呢，还有很多行业也是直接受益的。那么就我个人比较关注而言呢，有两个行业应该是肯定是直接受益的。一个就是建筑工程机械方面啊，那么像三一重工啊等等一些国内的很大的一些施工的建筑设备的生产企业，那么随着像中国重汽啊这些毫无当仁不让的啊这个国字头的企业呢，都会直接的受益。那么除此之外，就是建筑材料方面，那么像西藏啊、新疆啊一些它这些钢材啊、建筑水泥啊，它不可能从内地啊再运过去啊，运输成本会很高，所以我们当时也比较关注啊，例如像八一钢铁啊那么像当地的像青松建化呀。那个北京建材啊等等这些生产必不可少的建筑施工的材料的企业呢，从很长的一个时间跨度来看，都会明显的得到受益。所以这两大的方面啊，这两大方面呢，应该还是有比较好的投资机会的。 好，谢谢张先生的分析，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见。 再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财富大搜索》。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我们今天现场的嘉宾，来自新时代证券的分析师申瑞。申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今天我们聊这个“一带一路”啊，刚才我们是嘉宾从这个地域和行业的角度啊进行了分析哈、啊。他刚才说的呢是两头两尾的感觉哈，还有呢就是一些相关的行业以及本地区的哈，这样的一些行业能够给他们提供这原材料的一些支持哈，以及一些航运的支持等等哈。那么我们也找了一些资料啊来梳理，其实呢可以从建筑、建材、电力、钢铁、交通运输、服装、纺织啊，还有包括刚才所说的这个地域的角度哈，从中来挖掘。那我们知道最近这几个月吧，一带一路相关的股票，就以这个建筑企业为例，好像不是特别的， 不是很理想， 是吧？ 不是很理想。 那么这个像建材呀，或者是这个水泥这些、钢铁这些，它可能受供给侧改革，它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上涨行情，是吧？ 对。 但这个建筑似乎不像原来啊，像中国交建为例的啊，这样的龙头企业那么的风生水起。那首先我们分析分析这前几个月它为什么它走弱呢？ 这个很好理解。那实际上我们一定要注意，不光是交建呀、中国建筑，包括中车、中国铁建、中国中铁，对吧？可以看到去年这个铁路基建，咱不算国外这一块，就说国内吧，每年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多，但可以看到也都出现这样一个明显回落，对吧？那这个回落什么情况？实际上一定要注意，它是跟随资金的一个缩减，对吧？从去年11月份开始，那个时间就大家预期是资金要开始收紧了，并且一定要注意这些基建品种，你说海外占得多还是国内占得多呢？这点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清楚，它大头必然还是在中国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市场，或者说相关的这种基建市场。那么去年11月往后啊，那可以说中国大部分地区呢进入到这个冬季，现在严寒，可能有些地方还暖和点，比如说海南，是吧？但是呢也有进入到年底啊、春节啊等等这种传统的一个歇工的时间。所以说呢它的阶段性啊是出现这样一个回撤点，这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在当下时间呢，这个时间点又说到一带一路，但翻过来未尝每年三月往后不都是一个复工时间吗？那在这个时间节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建材系的，特别水泥啊或者 相关于品种，实际上底部已经开始有活跃，包括这两天那可以看到像中车中铁建这种铁路基建，包括一些轴承的，那可以看都在底部，也是跟随市场的这个企稳和表现都有一定的这种上行的格局，这就是我们这张最大的基建这一块的品种。那么从整个市场的这个延伸来看的话，今年的基建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包括铁路本身我国自身基建。说到一带一路，大家一定不要这个很笼统的认为就是说，哎，你的东西要去国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是这样的情况。首先我们一定要先注意当下全球最大的市场什么，是中国市场啊，包括全球最大的这个基建市场，那建材需求市场还是我们中国本身的这种需求。所以说叫什么立足本国啊，那么是辐射全球，或者说向其他地方延伸，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在看到说你一带一路啊，不管是这周边国家去建啊，啊就亚非拉的我们的这个主要战场啊，啊等等这样一些区域啊，那一定要注意它不是公司的大头，是未来有可能或者预期内这样的一个什么上涨的爆发点啊，或者一表现点，包括我们看到像中远或者说其他这样一些基础建设类的品种，那说中远洋有什么关系，人家有涨口对吧，那涨口未来中国这个需求，那也独占，一定注意独占肯定是最强的一个状态。那所以说这样的一些品种可能会有这样的表现，包括一些基建，这像中国现在独占的这种铁路基建无非就这几家对吧，中国中铁、中铁建还有中国中车，特别是中国中车，那么相关的这种大量的这种工程的，特别铁路的这样一些，哎，火车都是中车出产的啊，和谐号对吧？我们国内现在使得比和谐号升一级，叫复兴号对吧？那这个表现是肯定是有的，并且在这个时间节点，因为从三稳开始前期调整过，从技术格局，从它本身行业的这种哎火力爆发的点来看的话呢，当下都是可以去关注的一个位置。啊，就是因为是这么一情况，并且我们之前也说过，以中国建筑为例啊，这是全球唯一的一家，可以说现在这段时间这场市场炒什么，炒独角兽概念对吧，但是我问独角兽是它有多少市值啊，那是非常小的一个市值，对于中国建筑这样企业，中国建筑什么叫千亿啊，每年的这营收美金啊，的唯一的一个，别的国家都是什么地产啊、银行啊、保险啊，或者汽车企业，比如丰田离当近的日本对吧，韩国的三星，这都属于是同一级别的，那全世界只有一家基建公司是这个水平的，就是中国建筑啊。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带动性如果是走得很强势，因为它的这种每年的接单量是非常大的啊，那么说它就会带着整个基建概念有所表现，因为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它所产生的什么是资金预期，传统意义上的就是春节后资金收紧，所以说这两天可以看到银行地产在节后实际上表现并不是很好，虽然说在今天很强势，地产带了一波对吧，在下午时间带了一波挺漂亮起来了，万科等等是因为一二月份的这个营收还是相对不错，但是地产是肯定要分化的，那地产实际上更多这上它是相对局限性的，那么基建可不是，它除了这个我这修房子，我要修路啊，修桥啊，修这个隧道，还有很多的这种项目都要去跟进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这个一个强势，包括现在涨珠澳大桥，这是多棒的一个事情对不对，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基建单位的带动性是一个中长期的，但是一定注意如果市场在这个位置形成还是有资金向下压力，银行地产依旧还是有这种压力点的话，那么这种基建类的品种不会全面爆发，它是什么，也是轮动的点，比如说刚才哎，主持人问的说这两天是不是对外包括前的两个嘉宾去说这样的情况，可能会说到涨口，会说到航运，会说到铁路基建，那么再加上这两天这辆全球一个主要铁路轴承的公司呢也是在纷纷提价，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近期车轴啊等等这种品种也是在短期有所这种表现，那么这是一个阶段性铁路的补涨，因为毕竟这种铁路基建品种前期跌的比较多。那么再说另外一块基建呢，说好我们既然说基建建材或者说相关的这样一些品种一带一路的建设类的，我们应该是立足本国，看到海外发展的一个预期，那么就说本国还是根儿，还是主力，那么在当下来说啊，什么是核心呢，什么是确认有发展动能的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像雄安新区，比如说像大湾区，特别是这两天的上海概念啊，为什么，因为又有自贸港对吧，原来有自贸区，上海第一家，后边这地方就跟上了，那自贸港从现在这个时间和完成度以及经济占有总量来看的话，上海可能是就是毋庸置疑是第一批，可能就是他说第一的就是他，后边的话跟着谁，深圳或其他的一些地区，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这上海本地的这样一些很明显涨口或相对有这种地产资源的或这种相关这种表现的一些品种，你看这两天也是有纷纷的这种表现性，并且一定要注意上海也好深圳也好 那么都是什么国企改的一个主要的密集区。而在当下来说，除了这一带一路概念，市场中这个时间点非常乐意看到或者愿意去关注什么国企改。那么上海本地的这样一些品种，恰恰它是什么，是一个交杂的，也就是既有国企改，又有一带一路和它自贸涨的这种结合点。 一只股票带着好几个概念。 对，并且它的业绩这两年表现有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它是不是有这种核心的带动性，特别是在市场资金相对向下，那银行地产这段时间可能依旧处于是有压力的状态之下，那么说这样一品种是不是能跟上，能够保持住市场在当下这段时间的一个横盘整理。因为可以看到上证已经打开了一个向上的过程，那么上方有没有压力？3350，向下支撑呢？探明3250，横轴就是3300点。那么可以看到，在这个箱体震荡的时候，谁带着起，谁带着下，它是一轮接一轮的。那么在这一轮，是不是会轮到这种一带一路或者相关的基建，或者说它的这种一带一路分下来的品种，比如说基建，比如说自贸涨，或者说其他的这样一些板块呢？ 有人说今年的行情是个轮动，你赞同吗？ 这一点我是十分赞同的。大家说为什么申老师说这个时候说我赞同是一轮动呢？那么说轮动是什么概念？它是消化及积累和预期啊。注意这是三个问题啊。消化是什么？消化06到07年对吧，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市场它是什么情况？它实际上是一个蓝筹连续上涨，估值修正，特别是银行保险对吧，这样一些大的蓝筹品种，可以看到特别是17年开始啊，我双数就是16到17啊，不是0607，那是一个牛市啊。好，它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涨得很快，包括工商银行可以看到它已经超过06年07年的高位，当时9块钱啊，前五全以后就5块多钱6块钱。那么在这种状态下的话，那它现在这个位置有一个修正啊，这是第一叫修正。然后呢我们说是什么，就是过渡对吧，最后是积累。过渡是什么呢？它是有一个28转化，我们一定要注意它实际上是有28，因为之前的话可以看到创业板毕竟在这一年多两年时间一直在下跌的对吧，所以它这两天是有一个转化和超跌的反弹。那么积累又是什么呢？注意它是最后要去等待爆发。等待什么爆发？我们之前包括我公开写过这个问题，说什么中国市场原先是单腿蹦，跟铁拐李一样，只是做蓝筹，因为 IPO 的制度啊，这样一个估值体系问题。那么现在正在打破并且建立新的这种什么另外一条腿。我们可以看到老去拿欧美股市看，包括美国股市啊，从0506下来以后一轮上涨，实际上它经历的是两轮带动上涨。一个什么，这个核心蓝筹就是金融加消费，那就是美国消费，这是一条腿。我们可以看到16年17年中国的市场是不是这样，还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它第二条腿是什么呢？是科技股纳斯达克。都在这一场苹果微软包括现在最强的这个这亚马逊对吧，他的这个 CEO 这个已经成为全球首富了啊，所以说它是一个科技股。那么中国缺陷的什么？缺陷的是科技股，银行也好消费也好没问题，大品种都在 A 股上市了啊，都在本桌上，这一轮涨得很强，包括贵州茅台啊，包括伊利啊。 所以您认为今年的表现应该轮到科技股了？ 但是 IPO 这个问题正在建立中，所以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是什么消化震荡然后再积累啊，所以说是在积累等待下一步的科技转移。 其实大家在讨论啊是否是要转换风格的这个讨论的时间也有十来天了，从节前就开始讨论了。那么最终呢市场啊是走出了一个这个上扬，但是在未来还会怎么样啊，我们还得持续关注啊。有人乐观，有人呢还是谨慎。那么刚才其实我们也谈到就是一带一路的有一个时间点切入，那如果我被套了怎么办呢？去年11月份买的，欢迎大家在下半段继续收听。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阴，西部地区、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零星小雪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降水湿度5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每天是跟您关注不一样的话题和分享不一样的资讯。周一至周二呢，我们会着重来聊一聊股票，周三周四我们会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消费当中涉及到的一些银行的知识，贷款涉及到的一些相关的窍门，还有呢我们的资产配置应该如何来进行专业的分布，以及我们的家族财富管理如何才能够更加的安全。周五呢，我们会和大家着重的来聊一聊保险的相关话题。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新时代证券的分析师申瑞。申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 我们的嘉宾申瑞先生啊，这个口若悬河啊，一下子呢从这个一带一路的相关概念股票啊，谈到了这个上海自贸啊，又谈到了这个国企改革。其实背后就是任何一家公司它身上都有很多个标签，是吧？有一些呢是最近大家关注到的，有一些是它长期所带的这种行业的属性，还有一些呢是政策上面赋予它的一些啊新的想象空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聊一个可能听众很关心的问题，比如说我去年啊，这个11月份啊，再早一点啊，10月份买了这个相关的建筑股票了，被套了，是吧？大家都看一下曲线就知道了。 对， 看别的股票涨啊，自己这股票一直不翻身，那现在终于有点起色了，该怎么办？从操作上你有什么样的策略，或者以后咱买这样的周期股票要注意点什么？ 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最基本的问题啊，就是说，关注市场的这个趋势和期间该易轮动的品种。因为一定要注意，一带一路这种基建类品种，实际上我们发现真正能够延伸上涨的，在这一两年中，特别是从16到17年啊，长时间超过半年以上上涨的不多，很少啊。最多的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像什么这个铁焊啊，或者这个园林类的，就是 PPP。啊，这个概念中的一些园林基建大家可以看到，但是包括这个褶皱坝连续上涨，但是这个回撤也很深，回撤时间也挺长，也是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特点，就没有一直会去涨的品种。因为我们刚刚说了，这样一些基建品种首先是立足本国啊，辐散或者向全球的这样一个扩展啊，那在扩展中的话，我们一定看到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可预期和不可预期到的风险，和国内不一样。国内这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习惯就是定额调拨了款确认，哎，这事儿咱都干下去了，然后他就拿到这收入了，对吧？这是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个基建大部分的这样一个状态，特别是公共基建。那么海外就不一样了啊，这个订单争夺，这个各国的法律或者什么相关的问题，它的波动很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包括我们那会儿说的手拿把攥的一些订单，扭头没了，或者形成这种情况挺多的。因为它的这个市场 它就等于相当于我们不是在国内，它是出去一个公司和这个公司之间争啊，这样的可能性和变化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它就很难做到是连续持续不断的这种上涨。当然也有，比如说这个当下，特别是从去年十月份开始表现非常强，当时我也写了，包括节目中也那时候说什么钴、小金属，对吧？因为下游需求这个三元材料，没看到。 这可能还有新能源的那个概念。 对啊，因为它有下游需求，并且它是在16年，如果大家看啊，那样一些公司，不管韩瑞也好啊，或者说是华友也好，或者说是这洛阳木业也好啊，都是在16年前后啊，16年后基本上去到非洲那个国家去拿到，实际上它也是当地的一些这个内部改变之后我们才能拿到这样的一些矿权，原来拿不到的啊，所以它是很大的一些变化，它变数很大，你说不清楚，就是可能一个极点就机会到了你才拿到，没有这个机会这时候你沾不了边，因为这个历史原因，全球的矿业基本是被瓜分干净的，我们想出去拿，包括这几年原油出去拿都不太容易，很困难啊，所以它得需要一些机缘，这个东西你说不好判断不了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包括这些建筑单位同样也是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最终我们一定要看还是看到国内，所以看到国内我们就一定非常清楚一点，是到11月份那个时间节点，它是一个基建大的时间吗？肯定不是。在最近段时间，包括基建建材这样一些品种，当时在上个月或这月，就是这月月初的时候，上月月底的时候，我们说现在如果看到的话，我说建筑建材至少有一块大家要关注，什么装饰装修，对吧，最简单了，到三月份你这家装是不是开始开工了，对吧，春节过后工人也都回来了， 我们在节前已经提前在节目里为大家布过局了， 对，现在是不是表现了，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一个结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投资者当时说了十一月往后什么好，消费好，我们这占了很多这种消费股，特别是旅游股啊，啊，包括这个相关的这种航空类的国航，对吧？那个时间我记得咱上次做节目那个时候，它有延续上涨，看这趋势非常好看。但是到这个位置，我们说了，春节后可能又是一回落期，所以你看最近这个家电呀、白酒啊，实际上整个回就像这个东西是很明显的，实际上跟你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时间节点，就最怕的就是什么呀？创业板前一段时间随跌随买，然后这两天刚一反弹，有些品种优质品种卖了。然后后来这两年涨停，这没关系了。好，基建也是这样一个道理。那么在去年11月份，不管是资金压力啊，因为当时11月份非常明显有资金压力，直接打下去，对吧？12月份盘整后，我们说，没有资金压力了，预期还不错。1月份银行地产这个资金又推起来了，但后边看到2月份又是资金压力又拉下来了。所以说就是根据这个资金的放款和收款的问题。那么建材当时也是跟着这样一个调整。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它什么状态，它可能会逐步脱离。就脱离这种所谓资金，它就走出一个它基本行业的一个景气度时间，就是说在三月份这个时间点到四月份，它是一个最典型的基建的一个主要的节点。 也就是说，在没有资金推动的情况下，或者有资金压力的情况下，它会回归它自己的行业属性。 对， 啊、 就是， 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建筑类企业，实际上是在回归它本身的属性啊，靠它自己的业绩和销量订单来说话了哈、啊。那么又是由于呢，这个海外工程呢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以及它的这个占比。不能够成为他公司主营当中绝大部分啊，所以说这个调整是在必然的，不会一直涨啊。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说，你得要看看它已经涨了多少， 就是 然后再进入。 对，就是这样，因为量 跌了多少再进入， 就是我们投资者最喜欢说的，包括很多分析师投这都会说量价时空，对吧？你要看看它的这个时间节点，毕竟这个基建类品种，它也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时空时间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两个听众的咨询问题，进入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这位朋友呢是09年开始炒股王先生，当时呢他还是刚刚进入社会，从学校出来啊，因为在这个燕京啤酒实习，恰好那段时间呢也是啤酒的提价期，顺势而为，跟同学一起啊买了点，后来呢一个月赚了 15%， 匆匆卖掉平分了收益。此外呢后面几年在股市里操作有赚有赔，比较失败的案例是15年买了石化机械000852，因为大环境不好逆势操作，他亏了 40% 左右。最近想关注一带一路啊，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他，他想问问啊。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投资履历啊，就是非常典型的是跟随自己的这种主要工作经历去买入，但是后期的时候呢是选错了。15年可以看到当时应该是个历史高位，那时候都是牛市嘛，所以大家基本认为说能涨的或者要去起来的，那时候像这个石化机械所代表的这样一些概念，什么页岩气啊或者什么等等这种概念， 嗯， 它拉得不错，但是后期就一路下来了。实际上我们一定要注意，当时它有几个最基本问题。首先第一个，像燕京啤酒，它当时做的时候恰恰是啤酒提价，实际上啤酒上次提完价后到去年的时候才有最后又一提价一次，所以这样去年它差不多在年底时间，啤酒今年初的时候是吧，也是有纷纷的这有一波上涨啊，燕京啊，青岛啊，包括重庆啤酒等等这样一些品种啊，所以说你是跟随你了解的行业去选择，你可以看到至少你能做对，或者对的概率会大一些。即使那时候你初出茅庐刚开始涉足这个股市，至少说就像钓鱼似的，往往出钓者这运气比较不错，但是问题是什么，是因为你小心谨慎，是看到了一定能够有机会的这种状态你才愿意下杆，对吧？同样你在这股票的选择也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经常在市场中我们会有一句话叫不忘初心啊，方为始终，对不对？那你初心当然什么呢，实际上就对市场好你了解，但是当然你选石化机械什么状态，对吧？那时候是追高追击，那时间节点当时我们说的这包括这页岩气或什么的，当时非常清楚，很多人都觉得中国有多少多少东西，美国做得好我们可以做，但是当时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在判断的时候就说非常清楚，中国的当时这页岩气发展很困难。为什么？页岩气主要在地方，一个西北，一个是西南，西北缺水，当然现在有这种技术攻关，说是没有那么多水也能做，但是毕竟它也是比较困难，和美国那拿水压不是容易，这是其一。其二，西南有水，但是它山路崎岖，你没有像美国是本身它自己非常方便的管网，直接对接就 OK 了，对吧？就能突出来。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你这后边就没有什么表现。 这个石化机械是一个有页岩气概念的公司， 对，就相关的这样一些公司，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典型它的一个特点。那实际上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整个来说，然后再加上它的什么业绩，整个前期是亏损，但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可以看到已经开始有所什么扭亏了。为什么？整个机械股在去年开始起，实际上大量都是有这种转移和转型，但是最先表现谁是施工机械，比如像三一重工啊为代表，徐工这样一些品种，这上去年整个表现包括在这个时间节点都会有这种跟进，所以它是不一样的状态。就是你对行业了解吗？因为毕竟我刚听你说的实际的公司是食品饮料的，这个是工程机械的，实际上它应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虽然都是工程的。 所以您的意思是甭管你选什么，先选一个了解的再研究 对，因为投资者最大问题是什么，经常它是有一个比较模糊的状态，就特别喜欢说什么，要么就是追风，听着一个概念听着觉得似是而非 OK 我就追进去了，要么就是说学了所谓一招鲜，学了一个技术点，然后我就一直在去做这个都不是很对的，一定要注意这样业绩问题。一招鲜没有错，但是前提上它的限制性东西太大了，只有在一个很窄的状态下这一招你可以用，其他状态下都不用的，所以你要什么伺机而动，而不是说随时都去买，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那在当下你说选择一带一路有没有机会，我觉得是有，但是在这位置至少说你先选择它，初衷应该有三类，对吧？第一，它就会像你当时买这个燕京啤酒一样，它的盈利有没有，对吧？这是首先第一点。那提价，那实际上它有未来盈利预期，那这是第一点，你要选择这样的品种。因为我相信从那个时间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你股市摸爬滚打，这一点至少我觉得不用大家去教，但是我说完后您应该至少心里有这方向，对吧？第二点，那么当时的燕京啤酒你买的时候它价格是不是低，就我们所说量价时空，对吧？价的位置是不是现在已经回调相对充分，然后缩量底部横盘确认，然后有没有上升机会，对吧？那第三类是什么呢？那好，你就拿你的技术点，你学过的所有技术点，我现在这么多年您至少也能查出来底部放量走出来所谓的三种四种以上的技术东西，比如 KDG 量能线 MACD 加上均线都出现金叉，加上 K 线的向上突破，这个时间节点实际上就是买入点最典型的，那你是不是这个位置能不能跟得上所以说这几点如果你总结下来的话，你会发现我现在去选择这样一些在底部位有业绩增长，有下部订单增长，并且已经开始有苗头技术出现上涨这种股票，我先把它写出来自选。一旦出现这种技术途径，我是不是就可以很舒服的，至少说准确率很高的去跟进了呢？我相信这一点不光是对这个投资者，实际上对于现在大多数投资者看到市场已经启动或者有这种启动苗头的，那么去选择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好，前提呢就是还有一个政策呵护或者是政策吹暖风，目前的环境尚好啊。那么与此相对应的有我们昨天所说的新能源汽车，这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都谈到了 以及今天所说的这个一带一路。刚才呢，申先生说的呢都是方法，可以套用在很多热点的领域当中啊。 是的。 再来看第二位李先生，他呢一直关注一带一路的股票，他买股票的时候他说有个特点，股价要在60日均线以上运行他才买。 嗯，这点是很好的，这是很好的，并且我现在提示你啊，不光60日线，最好是在半年线、60日线这样主要均线之上啊、运行的，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至少说它是一个中期向上的走势， 在上升通道当中啊。 啊，对。 好，那么他想还问您一个问题，是如果他看好股票的预期，他一般都是八九成仓位给杀进去，您认为怎么样？ 这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 对，风格没问题，就是说一定要做到，还是那句话，技术点一旦你做好这种技术风格，不管仓位控制也好，还是说你的这种技术图形啊，说这个图形我就认为它好，不管超跌也好或者次新主也好都会用好，这都没问题，但还是那句话，只要你选择好了你的技术，那么一定要注意禁止状态你是不是会选择好，比如止盈、止损、减仓、加仓，这些点你是不是要清晰？如果你没有一个清晰反应的话，很多投资者非常有意思，包括这两天我做一些其他东西，有的问到我，上周五尾盘追涨停的品种啊，昨天开盘是低开三折点，然后虽然回来，今天还在往下走，就问我怎么做。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买？他说我学了某某某战法啊，尾盘抓涨停，我抓到了，挣了2%，但是第二天。低开，我说好，我问你，你学这个战法，人家怎么说的？他是说低开三个点的话，就要减仓；低开五点就要清仓。我说那为什么你不减呢？我觉得我不舍得，这一个不舍得就麻烦了， 就没有控制好纪律啊。 对，所以说现在问就是你八成仓，我这个说这没问题，这是个人的喜好。但是下一步您的这个有没有这种纪律性？我相信你不管是八成也好，满仓也好，因为我认识很多这种长期做短线就喜欢满仓进出，照样能挣钱。他说我就挣这两分钱三分钱，我就赚那份儿，我就在这个平衡期之内，我就赚这种平衡的股票，就赚三分钱，多了不要。我说好，您厉害。他说一年我也能挣多少多少多少，然后市场没机会的时候买国债回购去啊，一旦有这个上涨或横盘时我就钻这份儿，要么我就是抓一个稳定向上，一天抓3%到4%也可以。我碰上很多这种啊，就是拿着几百万去天天钻缝了，几百万不算小数了，对吧？ 他们就像一小分队一样啊， 对， 有严格的突破、攻击、撤退、潜伏的纪律。 就像刺客似的，一击不住， 马上跑， 遁形千里。 好，那么大家如果有这个操作方面的、策略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对于行业方面啊有这样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交流啊。刚才我们谈到的一带一路啊概念当中啊，着重的是谈到的这个建筑类的企业哈。那还有一类呢是建材类的企业。那建材类的企业呢，其实又分有一些有地域性的，它又沾着这个一带一路概念的。比如说我们谈到新疆是吧？ 对，西部的 八一钢铁吧。 对，就是这一家。没别的了， 还有一些，比如说它区域性的这个水泥企业， 祁连山啊，天山股份啊， 等，你看，它同时复合着好几个，比如说这两天谈到的这个要削减落后产能是吧？ 有 供给侧改革要继续推进， 对， 它带着很多很多这种政策方面的这个属性，那您怎么来看未来的？ 对，并且它还有业绩啊，最主要问题看到它业绩增长很强， 是你看今天的煤炭股票就。涨得很好， 对，但是煤炭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它煤炭期货可表现不太好，它是什么状态？就像我们所说的，煤炭短期的这种供给端需求实际上有所这个下滑，就是冬季采暖煤过去了，3月15号北方这边都挺暖了，对吧？那么实际上可以让动力煤明显是有这个下滑的这样一个过程没结束，所以现在煤炭的表现更多的是集中在比如山西焦化这种，对吧？有这个重组预期啊，再加上业绩增长和分红。所以说它有这样一个表现，但是在这位持有性够不够强呢？我觉得不是很强，因为它的波动很大，包括前两天说要去确认摘帽的 SD 华凌，可以看到现在状态也是来回震了，对吧？不是说就一下上去，同样的这种有摘帽的大友啊，或者其他这样一些煤炭股煤机啊，正煤机就是 SD 煤机，你可以看到前段时间也是这段时间也是这个滴滴震震的，对吧？为什么？实际上就是在于它的这个本身煤炭这个价格趋势来说，虽然说中长期，今年下游需求我们的这个整个 GDP 整个的这个工业增加值或者需求量没有太大的这个减少，甚至还有上涨。而我们的供给端今天明确说了，煤炭钢铁是要削减多少产能。 所以说，如果大家不把目标放在短线的话，长期是不是还是 还有？但是问题，这些都属于是强周期品种。所以在这种强周期品种投资过程中，我们投资者一定要做到什么？尽可能的聪明一点。什么意思呢？ 这个位置能不能做，说半年以后它是不是能比这位置高，我觉得机会很大，那就是很多现在下一点或者高的这样一些煤炭股票有这机会，因为还有延续。但是问题来了，它会回调多长时间，那回调期这个时间节点你会看到其他股票蹭蹭蹭往上涨的时候你难受不难受，像这两天最典型的上周开始期，很多人从上周一那时候我说蓝筹有点高了，一定要注意，包括二月份高了，好你还拿银行调了 3%， 然后你发现中小创这样一些优质品种涨了 20%， 嗯， 你难受不难受， 有涨 20% 吗？ 啊，不止，有很多不止 20% 了，对吧，很多创板的龙头品种成不止 20% 了，那在这种状态下你难受不难受。同样道理，资源股在这位置如果相对高一位的，而对应它有期货市场啊，对应这段时间实际上有这样的国际贸易摩擦，对吧，特别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样一个情况。那放下来说水泥这一块，我们这场龙头是谁，海螺。为什么海螺市值大并且占比高，同时它也属于是主要消耗区，对吧，就华中华北华南，它实际上在这个位置而非常明显主要消费，所以海螺是龙头。什么时候你看海螺一路往下跳水，你说其他的这水银股就一路往上涨，我觉得现在太困难了。 那海螺最近就表现不是很好啊。 对，所以说其他水银股你看表现也是什么零零碎碎啊，所以说在这位一定要注意什么叫龙头，龙头就在这儿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在现在这时间线是不是主要的一个水泥消费季呢，是，答案肯定是确认的。那么它的这种消费的这种下降，就是说它的这个产能的这种调整和减少还是在继续中，是在继续中。那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就看到市场是不是就有这种反复点起来的状态。首先先从雄安地区，对吧，这两天可以看到像从地动水泥啊，实际上已经从底部开始缓起来了啊，有这样动作了。那么下一步再往西北推，那我们刚说齐岩山啊，或者说是这个天山股份啊，包括 SE 轻松，就轻松建化，实际上在这个位置它也会有这种跟随性。但是它的特点什么，底部做趋势，像张一个投资说的特别好，我就喜欢做60日线以上的。那么这些品种现在是不是都在底部开始做粘合了呢？粘合完了以后，你看它是把均线都踩上，或者一个阳线推上去然后回撤确认不下来，这个位置你再去追好不好，因为你现在可以把它这自选了，因为这个时间点恰恰都是水泥有这个表现性机会的时间点，特别在这几年之中它有一个传统特性。 那如果这个时候跌破60日均线了， 或者说再往下 超跌可以、 不，我还是就是超跌的话是这样啊，怎么说香露，就是说好，我现在比如水泥我看好了、我现在有100万，我说拿20万我准备做水泥，我等它机会，如果它超跌跌得很厉害，我手上就说好，我拿出40万等着它，我等着超底。什么叫超底，我不去判断最低点，我一定要说你这位站到主要均线，好歹你把50线站上吧，或者10线站完以后有这个空间，比如跌特别快， 您是不见这个兔子不撒鹰。 现在就是这样，您现在就得不见兔子不撒鹰，别太大大咧咧，这钱都不好挣。 嗯，买了100块钱的赔了也不算。 你要能买100块钱股票也行。 所以这个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哈。刚才您谈到的就是说这段时间的表现恰好应该是他们自己生产经营的这个周期往上走的一个起点，所以说呢应该密切的关注，但是在技术形态上呢还没有给你相关的信号的话，你应该在 这就叫什么呀，就像那句话叫战略上啊，就是 重视 这不是战略上的要蔑视，就是我看着这趋势它一定向上，我不用关心现在涨跌，这是战略上。真等到实操上叫战术上，我要重视它，什么意思，我真的要掏钱了的时候，我要把这技术点确认好。所以说一定要记住叫什么，判断是判断，操作是一定要落到技术上，所以技术是最后一关也是最重要的。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你没有战术上的判断，你就直接按照技术去做，那叫瞎打打瞎仗啊，那就属于莽夫，太容易错了。 好，今天我们节目快结束了哈，谈到这个一带一路的相关概念，您认为有哪些是需要特别的谨慎的，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大家所误解的，或者是跟风啊，最后被套的一些。 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带一路呢，最容易表现呢，可能市场最喜欢就是说什么运输啊，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区域港口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它每个区域它的属性是完全不同的。有的区域港口，它的比如说举简单例子，我不说个股了，别说地方了，那它的这个存储量，或者说吞吐量已经达到顶峰了，啊，它周边土地又非常贵，你觉得它有多大发展呢？比较困难。那如果现在有都是协同周边发展，好，这块它的土地便宜，这个港口增长的力度快，那么说它的是不是会好？这是其二点。港口你要看到它的附属什么，就是它后边的腹地。为什么上海是最大的？因为上海后边的腹地经济区是最大的。 所以你看上海涨，它的这个经济效应是最强的。啊，所以说在这位就不一样，每个区域涨口又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细分下来看到它有没有这种增长潜力。同样的道理，你像这个运输或者一带一路，说什么路上涨口或这个涨口或者那区，它很多东西你要看它自身它的这个产销量主要品种是什么，这个品种会受到什么样影响，所以说这块你要细分下来是比较多的。所以一带一路不能统称为什么沾边就会涨，因为这段时间市场最最的例子，创板最强的上周四啊，上周三上周四你发现当时的股票非常有意思一点，什么次新股没动，就独角兽那时候起来的时候次新股没动，就是市场现在资金越来越习惯上什么真正产业绩，包括今天啊，包括昨天次新股的涨幅，你看盘中是有一点，后边怎么样都回来了。为什么？就这个时间节点资金越来越明确，就看到你的业绩了。哎，所以说我们在做一带一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首先看的是有没有业绩增长啊，这是最核心的。 不管是否二八转换啊，还是轮动，还是说依然是蓝筹股的天下，有一个共识，应该是2017年孕育2018年会更加的传播开来，那就是业绩为王。 或者说呢，我们过去很多投资者，包括一些所谓的私募啊，都在嘲笑巴菲特说，哎，他那个收益率在中国太少了，大象没法起舞。然后突然在这两年中发现中国股市终于开始逐步走向正轨，逐步真正和国际市场对接的时候，真正跳舞的反而是大象。 嗯，就是所谓的价值 投资。 哎，这里面呢也分啊，不同的刚才您说的科技股也好，中小创也好，包括这个蓝筹也好，包括一些相关的概念行业里面的股票也好，还是需要大家仔细的去研究数据。 对，并且在这时候我还要提示一下啊，这两天是有这个所谓独角兽概念出来很多，但是我们注意一个问题啊，从最先提出来的美国市场，它的独角兽公司实际上有一些已经进入到什么僵尸独角兽企业，就是这个企业已经发展不起来了，或者说它现在非常困难，除非转型，转型以后还不一定怎么样。而这两天实际上表现的一些这些企业也有这样一部分的特点，所以投资者一定要注意，不要被所谓的这种数据所迷惑。就是什么意思？只要达到这个增长率，只要达到这个市场规模，它就属于独角兽，那只是它的什么形，就只见其形不见其内，那就麻烦了。一定要看到什么，不能让它败絮其内，你要看到它内部有没有这种业绩持续增长能力，这样的企业再加上它符合这个什么，就独角兽的这种要求标准，比如说收益率多少，它的这个增长市值多少，它才是真正可以去上涨的品种。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在这个时间点不要太过分的看到说，哎，这是我就去追，那就麻烦了。 嗯，如果我们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最近所说的这些独角兽公司啊，回归或者是在 A 股上市，对于哪些指数？ 创业板指数，就说这么说吧，去年一年，如果你拿的是上证50指数，或者说上证指数，你可能赚的不少啊。那么在未来时间，只要所有 IPO 制度真正确认和逐步有效的开始向，比如率先的这个富士康，后边比如网易等等、百度回来，那你发现创业板这一轮指数性上涨不比50差，只比它会高。 好，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证监会相关这个领导的一个表态啊，说他们制定政策是负责什么呢？负责修路啊。 对， 至于谁上路，市场自己会选择啊。 好吧，落在脚下， 哎，静观其变啊。但是如果说大家在投资上面啊缺少一些研究的方法，或者是没有那么多精力的话呢，其实指数投资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对， 大家呢把握好时间点，把握好周期啊，把握好金额，其实也能够分享到这整个行业上升所带来的收益。 是的， 以后的节目我们也会从这些角度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感谢申瑞今天来到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谢谢您。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明天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